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关注路况，目前北五环香白旗桥到肖家河桥东向西方向，西二环广安门桥到蔡户营桥北向南方向，以及西二环阜成门桥到复兴门桥北向南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广东人民广播电台，香港电台，上海东方广播电台音乐频率，新加坡最新933，马来西亚988，心手相连，万众同声，鼎力打造全世界华人的至尊龙榜，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 第15位，徐佳莹，言不由衷。第14位，李宇春，一趟。第13位，于文文，体面。第12位，方大同， Catch a Dream。 第11位，谭咏麟，星夜的呼唤。第10位，韩红，一时间。 恍然之间，我的时间都飞去那边。 第9位，张靓颖，红蔷薇。第8位，张惠妹，连名带姓。 再被你提起是连名带姓。 第7位 JW， 你带着我的青春离去。第6位，吴亦凡，赵丽颖，想你。第5位，周杰伦，杨瑞代，等你下课。第4位，周兴哲，如果雨之后。 我只想说我认真的爱过。 第3位，谢霆锋，异想天开。 在征途飞扬的沙漠里。 第2位，林俊杰，黑夜问白天。 黑夜问白天，灯落能赦免灰色的人间。 本周冠军曲目，孙燕姿，风衣。 一张一张飞过的日历。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欢迎来到小东为你主持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昨天呢，我们一起分享了第909期榜单的榜上歌。今天第一小时呢，榜单旅行，我们要重点来关注我们全球榜主办电台当中马来西亚、新加坡、香港以及我们北京音乐广播当地榜单的榜上歌。首先我们来关注马来西亚988精彩声势排行榜。前3位啊，冠军是属于周杰伦、杨瑞代的《等你下课》，五月天《什么歌》位列次席，而季军歌属于 Hush 作词、林俊杰作曲、张惠妹的《身后》。 我喜欢看你孩子般走在前头，像第一次发现世界的探索，告诉我鲜艳的颜色。好多你改不掉，突然停下来回过头，想再一次习惯性确认什么，像是要牵手或是一起走，直到风景褪色的时候，你身后天空等着另一段新的生活，能不能答应我，临别时候或许你就先走，徒留感伤就请你留给我。

Orange 陈慧田通过绝对 Superstar 比赛而出道，也已经出道整整十年了。目前呢，也是马来西亚很有人气的一位歌手。这首《灿烂的前进》是电视剧《爱屋及乌》的主题曲，在 Orange 家乡的榜单988精彩声势排行榜上是进榜推荐，位列第23名。榜单旅行，下一站我们来到新加坡。全球网主办电台 ES933 最新龙虎榜最高位置排名与马来西亚方面有着惊人相似。等你下课，什么歌和身后分别排列在1、3、4。那本土歌手最好成绩呢，是属于第5名，孙燕姿唱出青春成长的这首歌，叫做《天天年年》。 红色的云下，女孩生日那一天，湛蓝的清晨，过中的夜间一点，橘红的晚霞，女人失恋的一天，那天那年，可多想一眨眼，雷声的瞬间，总爱飞走的麻雀，无声的孤单，老是让我想。 只剩下空荡的躯壳，该放弃了，不坚持了，明天有什么等着？ 着音乐梦的年轻人想要出人头地，以音乐为主，要么参加比赛，要么再借助网络获得人气流量，都是非常重要的。来自新加坡的女生文慧茹最早就是通过在网络上翻唱歌曲而走红，目前呢也是在新加坡高人气的歌手。刚才我们听到的是 Yes933 最新龙虎榜的新晋上榜排名第九位，她的新歌《给我一个》，这也是新加坡电视剧《心情》的主题曲。在新加坡方面，榜单上四首上榜新歌当中还出现了在春节联欢晚会上的高人气歌手，这就是王菲和那英时隔20年的再次合作，这首《岁月》Yes933 最新龙虎榜新鲜上榜排名第18位。这里是小东主持的全球榜，下个时段呢，我们继续跟大家榜单旅行，将关注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以及我们北京方面的中歌榜榜上歌。 千山万水相聚的一瞬，千言万语就在一个眼神。生活是个复杂的剧本，不改变我们生命。不忘内心一直追求的安顿，不管走过多远的旅程，感动不一定流泪，感情还一样率真。我为你留着一盏灯， 静，风很静， 人星辰， 人星辰， 浮浮沉沉。

今年正值改革开放40周年，第六届中国交响乐之春将集中展现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交响乐创作的发展与成就。其中，中国国家交响乐团、上海爱乐乐团及四川爱乐乐团将带来叶小刚作曲的第5交响曲《鲁迅草原之歌》等精彩作品。此外，本届演出也是中国杰出指挥家的大集结，著名指挥家汤沐海、陈谢阳、吕嘉、谭丽华以及乐坛中坚力量张毅将倾情加盟，与享誉海内外的著名演奏家、歌唱家及乐团共同奏响35部中国当代交响乐作品。布鲁克林梦幻沙滩化石 Beach Fossils 首次中国巡演将于今天晚上8点半在将进酒举办。谈到纽约的独立音乐，有一个绕不开的组合，那就是沙滩化石乐队。起初乐队只有一个人，而如今各成员之间也碰撞出了不少火花。图书馆奇欢夜亲子音乐会将于今天晚上在朝阳剧场上演。在这个万物复苏的春季里，本场音乐会以春饼卷进了老楼王为主题，通过音乐加视频、互动加游戏等多维互动创新呈现方式，陪大小观众一起赏音乐、听习俗。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到小东为你带来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榜单旅行。这个时段呢，我们来关注全球榜的主办电台香港和北京方面的本地榜单的榜上歌。首先我们要听到的是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排名第18位，来自于容祖儿 Twins 的舞曲新歌，叫做《全副武装》，这也是本期中文歌曲龙虎榜的唯一普通话作品。 Hands up, hands up, hands up, hands up, hands up, hands up, hands up, hands up, hands up, hands up, hands up, hands up. 12点，这时间刚刚好。Music on, 反正也睡不着。深呼吸，让自己醒醒。 九号人数才是王的， 来来来来来来来， 统统都 败下阵来。 于低潮遇见，于中游搁浅，一片船独个流浪，望向前方，那道桥正在摇晃，一扇门是我，心扉可开过，只怕随着了浪跌堕。如今太清楚，谁能引领我更彻底的歌？谁游遍世界，痛苦找答案？谁能有眼界去上更多的风景课？世人万次离岸，问过邮票，当日陪我达何方？黑夜仍曙光，飞机的升降，高塔云下那泪雨落，人生也很多，谁能引领？ 听到的是吴叶坤在上个月底推出的新歌《凯旋门》。日复一日的工作和生活会让我们变得按部就班，顾不上很多有意义和有意思的事情。我们会选择跳出固定的环境，出去走一走，就像这首歌一样，在法国凯旋门下看看风景，也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来想一想应该挂念和放下的人和事。好，那全球榜榜单旅行，听过了香港电台的中文歌曲龙虎榜的两首歌之后，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音乐广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首先我们要听到的是最好成绩的进榜新歌《黑马歌》，首周空降季军，这就是来自于莫文蔚的《慢慢喜欢你》。 书里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傍晚，骑的单车还有他和他的对谈，女孩的白色衣服

有时雨，阴天时候我会告诉你。 想，如果明天你的心依然还在流浪，我愿意承受这份爱陪着你，打造一片天地，我的世界从此以后多了一个你，每天都是一出戏，无论情节浪漫或魄力气，这主角是你、yeah、我的世界从此以后多了一个你，有时天晴有时雨，阴天时候我会告诉你我爱你，胜过彩虹的我的世界从此以后多了一个你，每天都是一出戏，无论情节浪漫或多离奇，这主角是你、oh, 我的世界从此以后多了一个你，有时天晴有时雨， 这是杜德伟翻唱曾经同门羽泉的《彩虹》，选自杜德伟2001年的专辑《I Believe》。1996年，滚石进军内地市场，也是这个契机，由袁涛发掘的羽泉签约滚石，并借助台湾地区成熟的唱片机制，推出了首张专辑《最美》，并一炮而红。1995年，滚石又孵化出主打摇滚风格的魔岩唱片，杨乃文便是旗下歌手。他翻唱花儿乐队的《静止》成为个人的代表作。其实在《Silence》这张专辑当中，他还翻唱了超载乐队的这首《不要告别》。 点燃这支 天我们已经离去，在人海茫茫，他们都老了吧，他们在哪里呀，我们就这样各自奔天。 范玮琪翻唱朴树的那些花儿，原唱和翻唱版都同样经典。朴树带着忧郁伤感，范玮琪呢要清新明亮很多，但都诠释出对于青春意识的感慨。朴树是经由高晓松发掘入行的，在校园民谣时期，高晓松凭借一己之力成就了老狼和叶培，同桌的你更使高晓松和老狼名扬天下。多年后，刘若英在2010年在一起这张专辑当中呢翻唱了这首歌，与老狼民谣的质朴相比，刘若英以女生视角还原了青葱岁月的美好回忆。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明天你是否还惦记曾经最爱哭的你，老师们都已想不起猜不出问题的你，我也是偶然翻相片才想起同桌的你，谁去了多愁善感的你，谁看了你的日记，谁把你的长发盘起，谁给你做的嫁衣，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2，适宜您穿棉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半点资讯。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即日起到5月13号，第6届北京农业嘉年华将和游客市民见面。活动期间，80多项先进农业技术，1900多个场馆科普知识点，200多项互动体验活动，1000多种农特产品、美食和工艺品，可以让游客观赏农业美景，了解农耕文化，体验农趣活动，感受农业科技，品尝各地特色美食，购买各类国际特色农产品。北京市第13届赏梅会暨第11届北京明城墙梅花文化节在北京明城墙遗址公园开幕，公园内和东便门城楼展厅50多个品种的近1000株梅花和游客见面。在为期20天的梅花文化节当中，市民不但可以欣赏到50多个品种的1000株梅花，还能参与赏梅、画梅、设梅、咏梅系列活动。北京世园会中国馆、国际馆、生活体验馆3大场馆将于11月起布展，本月底即将陆续入场施工，门票方案也已经成型，体现园艺特色的同时融入了科技元素，便于展会期间更好地调节客流，让更多游客享受世园会。自我有乾坤，吕寿坤与早期水墨运动艺术展昨天在中国美术馆开幕。此次展览从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及香港艺术馆挑选了51件上世纪40年代末到70年代初吕寿坤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展示其扎根传统而突破中西藩篱的力作。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广东人民广播电台，香港电台，上海东方广播电台音乐品味，新加坡最新933，马来西亚988，心手相连，万众同声，鼎力打造全世界华人的至尊龙榜，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音乐开始了，思绪卷乱了，心情从来没有爽到这种地步。 如何自救，如何宠爱， 未必你会听得懂，重要的是幸福灿烂的日子即将来到。 共同感受明星的千奇百怪， 魅力人生。 这里是本周风骚人物， 本周风骚人物。 欢迎大家回到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东。本周风骚人物，我们关注港台地区歌手翻唱内地歌手的作品。1999年，在新世纪边缘，齐秦推出了一张翻唱专辑《世纪情歌之谜》，他翻唱了刘家昌、罗大佑、李宗盛、张学友、凤飞飞等歌手的作品外，还特别翻唱了内地摇滚乐领军人崔健的《一无所有》。

两首翻唱崔健的歌，林志炫的《花房姑娘》以及齐秦的《一无所有》。林志炫翻唱内地歌手的作品，还有那英的《征服》、陈明的《快乐老家》、霍尊的《卷珠帘》等。一个歌手如此喜欢翻唱，除了对自己的唱功自信，当然呢也表现出对好歌的爱不释手。下面要听到的这首翻唱有些与众不同，来听苏慧伦的《一天一天》。请在听歌时不妨猜猜原唱是谁。 这许多无常尽头， 会比我荒谬的旧伤口，不是借口就不必追究伤尽头，我们的回忆没拍下太多泪流，只有两峰蓝海和沙丘。要回避我荒谬的旧伤口，故事结构就不必追究。 这是杨宗纬在歌手的比赛当中翻唱那英的《长镜头》。这个小时我们分享了港台地区歌手翻唱内地歌手的作品。独立民谣音乐人赵赵根据爱尔兰诗人叶芝的诗创作的《当你老了》，起落转合之中娓娓诉说着关于爱的那份执着与坚定。原唱赵赵的演绎质朴深刻，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莫文蔚的翻唱版，让这首歌多了一层牵肠挂肚的感觉。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稍后北京音乐广播呢将会是小航带给大家的节奏驾到，我们下周六上午的10点钟在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当中再会喽。 当你老了，头发白了，睡意昏沉，当你老了，走不动了，炉火旁打盹，爱慕你的美丽，假意或真心，只有一个人还爱你虔诚的灵魂，爱你苍老的脸上的皱纹。当你老， 那些感动了自己的歌是最好的证明，如今不知多少人听。 Thank you.